生的敏感吧，心想借他短身。 沈阳出锅了，金粉粉的荷包，新 QQ 的粉玫瑰，新老板的玫瑰。you 你在说什么？回应了救生员。你在拍什么，老师？ 说听我那个搓手，可以想象到是那个像那个苍蝇在搓搓脚，像苍蝇在搓脚。怎么还有人在说双鱼？现在不就是恐惧鱼吗？是啊，怎么办？人家都绿了狗，闭嘴，心目金腿山。新滴滴的冷包被这种好像是 B 站自动屏蔽的吧，我没有设置过呀。嗯，这样子也是。嗯新五十的冷包更新了呀，橘子看一下我们的群像做进场群。哇，谢谢对我的进场。昨天就是碰到这个主播说了，我们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。 习资料都有上。你在直播间听到的所有都有，在直播间没听到的也有。资料上传哟，这样没有努力的，我们差的太多了。跟你讲，想让我踩在你的脸上，刘宿舍，晚安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是我最开始直播的时候用的 BGM， 这个 BGM 很棒。说了两次，谢梦琪的粉吧，欢迎珊珊。就算了吧，心要不要考虑上晨晨？ 卖显示器的不让，那就卖显卡。显卡可以比显示器值钱呢。早上呀，好快睡呀，困了就睡嘛。谢谢柳一的很棒。孔雀一家吃脑子，谢谢布林的很棒，新邦夫的很棒，新布丁的很棒。 怎么会糊涂呢？欢迎金星，这边的老板点的工具鱼。在每一个是糊涂的，你的意思是你最是你是最糊涂的，你个舰长不是有音频包吗？点一晚上恐惧，只有你的。回声直升机一晚上，那也不是回声的音叉，回声的心经。金星闪电的可以跟我说，心闪的很棒，心里松的很棒。点播妈妈皮，爸爸，妈妈皮。新罗芬的脾气，心明白的很棒。欢迎萌萌，那是什么？心明白的很棒。这不是还没到点吗？你给我的一个，我的贝贝，我的贝贝，本期的荣誉帮我带起的玫瑰，是这个吗？这个没有，没有这个点播。天天聊存，每天聊金锁，还从简简，从哪里来皮？心小白的很棒。 你也太变态了吧。欢迎等待还专门录下来循环播放，没内外了，当时那个是当时肯定啊，当时是发自内心的。再说上次掉了一晚上掉了40个船，整个人都裂开了。学习资料当时就是一饼棒，不逗你玩了。为什么要睡这么早？婚姻生许叫志恩者，声音关掉不就好了吗？干嘛非要跳过去？工具人高锅了，欢迎声音客，晚上好。怎么高锅了？欢迎关照。欢迎林秀，真心点就工具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狗。谁上你啊？欢迎北辰。